三十号啊， 哇，三十号咁啊， 今日十月一号啦，哇， 咁啊，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七点钟啊， 小心啲啊，行雷闪电啊，行出街我都惊俾雷劈啊，小心啲啊。 咁啊，大家带遮出街啦，记得 系啊，即系呢个要小心，因为头先我出入都见到真系有啲朋友会跣亲啊，所以大家即系特别星期五啲放工阶段咧，大家就礼让少少啊，港铁礼让运动啊，我哋 冇错，即系最紧要系咩啊？紧握扶手， 紧握扶手啊， 好重要啦。 系啦，咁啊，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咧，将会有啊，犀利啊，呢位朋友佢真系犀利， 球王啊， 费德勒， 冇错， 其实上个礼拜。即系听到佢呢个消息，我都即刻待住，就系好想 就系记住系嘛， 系啊， 即系谂住趁呢个机会，佢已经退役啦。 系啊，因为我好中意用佢啊，每次都打机嘅时候。 哦，系咩？你有玩呢啲嘅咩？ 一阵会 咩嘢咩体育都啱啊吓，你可以犀利犀利。 所以今日嘅点歌对象将会系费达拿。如果你唔知佢就系一位网球嘅球王啊。 系系系系。 咁就啱啱就宣布就退役，打埋咗个利华杯之后咧，就完结咗佢嘅。叫職業生涯咁樣， 咁好精彩啦！即係同阿拿度去做呢個 partner，、哦、 雖然輸咗波， 係啦，但唔緊要， 都睇到 大家睇得開心就得啦。 雖然都睇到感觸喊㗎啦， 係啦。咁啊，今日想講嘅咧係承接琴日嘅話題嘅，因為咧琴日講完之後咧，我同波成喺咪後咧仲好興奮咁樣喺度傾偈啦，咁樣。琴日我哋講開啲咩啊？我琴日同波盛讲开就係话有时大家瞓觉嗰个習慣就係会瞓到个人个状态唔知醒 呀。咪 focus 起身嗰样嘢嘅啫。 係啦係啦。咁跟住傾傾下呢我哋就开始讲话其实我哋喺瞓觉呢一方面呢各自都有啲好奇怪嘅習慣嘅。我怀疑呢即其实以前唔特别同啲朋友去傾呢样嘢唔讲开呢其实我以为大家瞓觉都系咁上下㗎啫。 即係你觉得大家系嗰咁上下意思系正常。 係啦。 冇乜特别嘢咁嗰种。 係啦。咁但係听完波盛嘅分享我觉得原来都可以系好唔同㗎喎。 係因为我讲话我瞓觉嘅習慣嘅时候你好惊讶跟住你系话今日一定要即刻开咪讲啦。 点 解我哋平日节目唔讲呢啲嘢。 因为我听完我绝对觉得是要分享给大家听。 因为可能之前有讲过所以我就摆低了。那么我的睡觉习惯是怎样呢因为昨天我们一路是即叫 focus 紧一只起身那样东西但本身那个睡相啊所谓、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嘛即啊昨天同埋都讲到就是我突然之间睡着了觉呢跟我妹叫醒我跟着我就突然之间对着他咁样啦， 系啊， 系啦，即系平时个人好脾气，瞓觉嘅时候咧，可能会变咗第二个人啦，二十四个俾你咁样啦。咁我仲有一个习惯，而家应该系戒咗噶啦， 嗯， 系咪咧？都系啦，戒咗九成啦。 你其实知唔知自己有冇戒到嘅啫？ 知嘅，呢样嘢知嘅。 瞓觉边有戒噶？ 就系啊，我瞓觉嘅时候，瞓之前我话着睡衣，即系嗰啲简单 T 恤短裤瞓。 系， 当我瞓醒觉嘅时候，我变咗裸睡可以。 哇，你都几劲、啊！你点样可以喺瞓觉嘅过程当中，除咗成件衫，除咗成件 T 恤，好高难度下，我师兄。 或者有阵时候我唔系除晒咁样样、啊、 哦，即系可能撇开， 净系除咗条裤或者除咗半条，跟住咧，咁啊，我有时瞓觉咧，我妈我试过一次。朝早入嚟开门嘅时候，一打开门见到我个啰柚对住个门口，因为咧随啲唔随啲啦，跟住我又反转咗个身啦，咁啊就对住咗个门口，一入嚟一见到我咧就哇咁样哇，日头都有太阳啦， 咁 日头月亮， 不如你索性裸睡算数啊！ 我有噶， 系咯， 但 系 又惊冻亲啊嘛，有时。 其实呢与其你咁样瞓到尴尴尬尬除一半又唔除一半咁不如你索性你裸睡可能都仲舒服。 可能裸睡第二瞓醒着返洗衫。你有冇諗过有冇听过人 咁我觉得精彩过你除一半喎、啊、喂。 着返衫劲喎喂。 好劲喎呢一下呢一下高手喎、啊、喂。 因为我嗰时我妈好担心我咩系咩呢就是第一。以前大學住宿舍 啊， 會唔會瞓覺嘅時候呢、這個習慣控制唔到？因為你真係瞓著咗覺嘛。 係啊係啊係啊， 呢個係真係好認真咁 底下嘅一啲行為啦、 啊。第二就係如果你去朋友屋企過夜，又係一樣啦。 定、 人哋屋企可能仲有人哋屋企人咁樣啦，去啲 friend 屋企咁，有時你玩夜咗，跟住瞓翻一覺嚟，剝衫剝褲咁啊點算咧？咁啊嚇親人啊，嚇親人哋 auntie 咁嗰啲點算咧？咁但係我又好得意嘅， 我喺屋企以外嘅地方瞓觉，或者唔止系屋企啊，我张床以外嘅地方，我已经唔会咁样做噶啦。 嗯， 我喺 sofa 瞓已经唔会啊。 嗯， 系啊，即系好似你心里边其实有个意识嘅，即系个地方你一瞓落去，你知道哦，系属于我噶啦，呢个地方系啦，好自在啦咁，你先会有嗰种习惯咯。系啊，所以我而家系。点解我话而家会知就系我瞓醒觉之后自己仲着住啲衫咁， 就确认咗自己戒咗啦。 系啊，段哥唔会夜晚除完之后又着翻咁咯。 我同你系有啲唔同嘅，我系奇怪在我系瞓觉咧，通常我系控制唔到系我嘅口部、嗯，因为我基本上瞓觉我个人咧系好点讲咧，好绷紧嘅，即系我系会将自己缩埋一嚿嗰啲嘢，系、 okay, 啦，可能。打側瞓，跟住然後自己縮埋一嚿啦，咁樣，所以就唔係好喐㗎啦，咁樣。咁但係咧，我係嗰啲會瞓下咧，瞓到半夜，我成日會擲起身，跟住我老婆最初唔知咩事啦，咁樣做乜問我做乜成日夜晚半夜 坐起身 咧？你係咪屙夜尿定係夢遊啊？咁樣。 但你坐起身啦，定係落埋床啊？ 落埋床嘅，落埋床噶，因為咧我半夜咧瞓下咧，我突然間會擲一擲醒咧，覺得好口乾啊！咁跟住我就要去廚房飲水啊！點解呢？因為原來我瞓覺嘅時候呢，我係經常會打鼻鼾啦。咁有時打鼻鼾打到一個狀態係個口會擘大一半吸氣啦，用個口去吸氣啦。咁於是乎你長時間用個口去吸氣嘅時候呢，個喉嚨會勁乾啊嘛。咁、所以呢，我通常瞓三粒鐘左右呢，定四粒鐘左右呢，我就會突然擲一擲醒，跟住然後哇唔得，我好口渴，我要飲水咁樣就冲咗落床咁样咯，咁呢一个系最奇怪嘅一个行为，同埋我擘大个口嘅时候会流口水咯，瞓觉。 系我都有，我都有，我都有，呢、這个都有。 呢个系基本上系几烦扰。 呢、這个搭车都会啊， 几烦扰我老婆，因为成日都要再洗嗰啲枕头套，佢觉得好烦，佢心谂佢不如索性俾张纸巾你垫住佢瞓，你唔好下下一个礼拜我要洗个枕头套几次啦咁样。咁我觉得除咗呢两样嘢之外，其他都还好啊。因为我系算瞓得定嗰啲人嚟嘅，即系同埋瞓得叫做好腍嗰啲呢，所以点解会成日唔知醒就系咁解啦。就系、是、会瞓到半夜起身，跟住然后你嗰个 cycle， 你个睡眠嗰个循环呢，可能即系佢就想你再瞓多四粒钟先起身。 系啊， 咁你冇可能瞓到三粒钟嘅时候，自己突然就好醒咁样弹起㗎嘛。咁所以就会经常导致到我瞓觉嗰阵时就系会唔知醒咯，去到朝头早嘅。 我有细个仲有一个有趣，即系我有梦游嘅，而家应该大个冇啦。 真系有梦游啊！你 因为点解会知道咧？我阿妈嗰时同我讲嘅，有一次咧，我瞓咗觉啦，本身 系 咁，佢哋喺厅睇电视，呢当夜晚十二点几啦。跟住行出个厅度咧，熄晒全屋啲灯，即系我睇紧电视。跟住行咗熄晒灯之后，跟住自己行翻入房，佢哋嗌我冇理。 等先，你肯定你嗰次系梦游定系撞邪先？ 梦游嚟嘅应该。 你有冇问啊？其实你之后有冇带我去嗰啲庙嗰度拜下定系点样？ 佢话系你行出去见到合埋只眼噶， 跟住就熄走去熄晒全屋啲灯。 系佢喺度听电视，咪熄咗个厅个灯咯。 咁佢冇问你做咩事嘅。 佢有冇嗌我啊？我冇反应 咯。你冇反应。跟住你熄完全屋啲灯， 行翻入房瞓觉咯。 哇，其实我觉得几好啊呢件事，即系因为咧，唔惊屋企。即係好環保啊！呢件事唔驚屋企夜晚嘥電啊，即 係就算 係啦，無論邊一個夜晚喺屋企睇電視個廳嗰度睇電視睇到最夜唔記得熄燈嘅話咧，都會有一個人走出嚟就係你啦，就會自己夜晚全部熄曬全屋嗰啲電器，咁我覺得幾好啊！ 但係我行出嚟嘅時間，大家瞓曬覺，我就會開曬全屋啲燈啊，因為真係撳過一下。 所以大家千祈臨瞓睇一睇佢哋，你唔好熄燈，唔好熄燈，你等我嚟熄，我一陣半夜會出嚟熄嘅。 但呢个真系自己都唔知嘅，阿妈同我讲我先知。 但系唔常发生嘅， 系一次嘅， 好奇怪， 都觉得好得意啊！ 我觉得好劲嘅。我虽然我唔系好知道，其实梦游点解可以啲人系合埋对眼冇意识嘅状态，佢都可以认到屋企啲路啦。即系你 因 为 其 实 系一种感觉嚟嘅，即系好似你摸黑对嗰个空间好熟悉， 可能你好熟悉嗰个空间 系啊，会噶。 哇，真系 我试过一路瞓觉，一路行路，行咗翻屋企啊！ 知咩叫一路瞓觉一路行路？ 哇！我觉得呢个好难喎、啊。嗱、我大概明嗰、那个，我明嗰个意思，因为我有时朝头早搭车翻工咧，企喺度咧，即系搭地铁嘅时候咧，我会个人企喺度瞓着啦。但系我系明明个人瞓着咗，但系你可以保持到攞嘢嘅姿势，同埋一路企喺度嘅。即系我有时撑住个袋噶嘛。 系啊。 咁我瞓着系可以做得到撑住个袋同埋企喺度唔跌呢一个行为，但我系冇办法瞓着咗，但系行到路啊！呢件事系有啲恐怖嘅话， 嗰阵时系点样咧？系嗰阵时做轻谈，跟住有阵时呢啲朝早天光六点钟先收工啦，咁我就坐巴士翻去，咁咧、有时真系瞓过龙，去咗总站就喺蓝田嗰度就行翻落去屋企，但因为嗰段时间通宵完已经好攰噶啦，仲要见到太阳光咧，见光死眼， 见光死，哈哈哈。 跟住你系只眼已经冇办法开到啦，首先，然后点样会知道自己系瞓着咗咁样行呢？就系、是、你其实你意识到自己瞓着咗嘅，但好浅层嘅睡眠啦。当你擘大眼扎醒嗰一下咧， 你已经行喺度， 你已经发现到你去咗另一个位行咗去，已经有一段距离，然后你冇办法控制到自己唔瞓觉，然后只眼冇开到，继续耷低头合埋咗眼。好似繼續沉睡咁咯，但你其實叫做 feel 到少少附近嘅環境啦，而你每次擘大眼，其實你都行咗一段距離咯。 明 ，keep 住一個咁嘅狀態翻到屋企咯。 嗱，首先一樣嘢，大家聽到嘅，千祈唔好學，好危險呢樣嘢。 呢樣嘢係我諗係學唔到，同埋應該冇人會想學噶。 即係波城到而家咁樣行翻屋企都冇遇上交通意外， 都未死都算係咁， 絕對係純粹佢好彩嘅啫。大家千祈聽到唔好，唔係人人做到嘅。 好黐線啊！嗰陣時 嚇，咁但係你冇驚嘅咩？即係你唔 控制唔到啊！太攰啦，嗰種攰係你冇辦法夾硬啊！ 即係冇得夾硬撐大對眼行埋翻去先啦，咁樣 係差唔多。 你不如下次索性喺公司過夜咁算數咯。 哇！唔得，辛苦、啊。 瞓够先翻屋企啊嘛， 好攰，人好攰啊呢啲。 在爱的只想变做爱人，在爱的只想变做你手汗，在爱的只想脚下变做热带，才变失踪原始。当晒变位都夜半即刻透明，当掌心位都暴雨马上潮汐。当呼吸为你为我酝酿奇迹，为欲望并没声势，声变声微 ，Like the way you're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事，你的事情一个不停变色，凝望的一对视。 试过咧 ，Sandy 又话系俾即系自己嘅鼻鼾声咧，嘈住之后发脾气醒。

请你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呀呀呀呀哦呀呀呀呀哦呀呀，手动仰望，随着拍子节奏渗进我的躯壳。 斌臣，你觉得咩系刺激感啊？ 举一个好简单、好日常嘅例子啊，当你问一个好重要嘅问题，然后嗰个人迟迟都冇答你，嗰种就系刺激感啦。 走，话你想走，十四天内温柔，叫他不敢心够。四天后啊 有 Sini 的念红时，我想看穿你的心脏。很多时候我觉得刺激感是源自于一种未知的状态，包括一个未知自己是怎样，个性格有没有可能改变。 Star and Mrs. 一位一位走入场地，来首先好好地庆祝，活着似一生像结束。听着我跳着舞，放下你的顾忌，摇摆架探险中，我想要。

林德信 Robinie Sparkling Wine。如果你开始觉得喂唔得啦，顶唔顺啦，个人好似好闷好静局咁啊。 躺在梳化太难熬，用手机去无聊的。 咁可能你要试一试啊。 并无期待，没有梦，饮啖冰水，接埋电脑，想我解渴，然而很虚空，有用的空洞。 试一试转下口味。 平凡和太过，我能随时打入气泡中。 飲開 sparkling wine 都可以改下口味，飲下蘇打水。 爽快，谁人怕冲动？笑着去打倒，真可能就源于气泡去成全狂想。 有希同的最新排台作品，唔该一支梳打水。 就快满头，就快受够，就拒绝住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刻占有平衡宇宙，轻松的狂奏，重重宇宙。节奏，真世纪没固有。 我要引领的角色，我要致敬的作势，我要跳舞跳到上火星，跳转每个宇宙。吸吸尘，厨师转门，文清以神，跳进越界继续建设，咬咬痕，名嘴高层，求星斗神。穿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 去向不定，那次可否变为色纠正你自未跟丑， 原力炸海为城，南极万万不到，再扭到两个。更多面对，不用压抑，不 用驱逐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部我歌讲陪伴我角色。今日嚟练金，觉得几开心。 等揾阿 Luffy 去公海富啊， 有好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yeah. 下柴，收下鞋，呼一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输至坏，痛至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错鞋，呼错鞋，咪介怀，几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乖。 提起精神，重新出阵。 一生人，无非想恨，在心考量。 我有冇答案面问 ？You want to play a game？ 穿越角色，穿越更多面定，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 所以睇奇异博士嘅时候，我都觉得系一个好惊奇、好刺激嘅旅程嚟嘅。因为如果喺另一个多重宇宙见到自己啊，会系点嘅咧？听下有 Ben Chiu featuring 黄淑曼，我在每个宇宙都。 从没童话，天天闯关卡，很多惊心变卦。Hey! 我探索积极，抛弃压抑。 Hey! 我爆发功力，不会碰壁。 Hey! 要发奋出力，不再叹息。 The truth is， 人快乐才能免疫，成日过漫长战役。 烦恼净化会更快乐吗？放松变形，打不废话，初心的种子漆黑中开了花。 Hey! 我探索积极，减压有益。 Hey! 我爆发功力，扭转战绩。 Hey! 要发奋出力，冲刺进击。 The truth is， 人快乐才能免疫，情系过漫长战役。什么主意？ 寻觅最后最美妙意义。 于每一派宗旨，窥探出什么心意？ 无论再遇到全是大志， 很快会随便碌一碌 IG， 悠然自得用心分享我主意。 这岁月平淡亦算相似。 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石山街 Happy Song。 三蚊膳食津贴签署的外佣合约仍然可以在10月28号或之前送抵入境处处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间教育中心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至少19人死亡。事发在当地上午，警方说爆炸发生的时候，教育中心的学生正为入学考试做准备，袭击中还有27个人受伤。一个受伤的学生说，事发时有大约600个学生在课室，暂时未有任何组织承认发动袭击。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 下午的雷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此外，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在下午4点，台风洛克集结在大阪市东南偏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一和星期二渐转天晴，下星期中后期东风增强。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电车电力故障已经整翻好啦。东行线介乎基利文街至到雪厂街，同埋西行线介乎北打街至到基利文街嘅服务回复正常。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湾仔运动场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另外，东区走廊东行去东隧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署的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现在东隧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而西行去东隧过海的车龙排到去太古城。在九龙公主道曾经有冧树事故的，近住卫理院来回方向现在已经是全线解封，因为冧树清理好了。不过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就有待消散，排到去亚街老街的桥面。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路面情况，在港岛红棉路上行近坚尼地道车多，龙尾一路排到去接近湾仔交汇处。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缓慢，龙尾分别去到星河名居和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慢车，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这段的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呈祥道荃湾方向近蝴蝶谷段多车，龙尾近龙翔道去到近风力楼。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这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窝打老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扫管笏，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富健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儿童唔应该受到任何形式嘅伤害。如果发现有儿童被虐待，请伸出援手，避免悲剧发生。多啲主动关心，唔好俾儿童受到伤害。虐儿是罪行，举报虐儿人人有责。致电社会福利处求助热线23432255，或者上 swd.gov.hk 寻求协助。 每个星期我招 B 都会请嚟专家同我哋一起剖析谬误。 讲紧咧，其实瞓觉嘅时候都需要着胸围噶，好多人都会有例如侧睡嘅一啲习惯啦。侧睡嘅时候会令到我哋胸部嘅一啲脂肪咧走咗喺一个唔适合嘅位置，你可能一压你就压可能两三四个钟都唔止嘅。咁其实呢个对于一个胸部嘅发展都唔好嘅。 要知道点样保养先可以继续靓落去，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晏昼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招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悠长假期，陈海琪。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我阿媽成日都驚我揸揸下大力得真係劈斷 嘅手， 所以就唔俾我再打。 我玩咗一兩次啊，跟住就冇啦，即係唔叻咯。唔好話唔叻，即係唔識啊，睇咯，中意睇咯， 都係嘅。咁啊，所以今日即係我哋點歌俾呢一個嘅一代球王啦， 費達啊， 冇錯，費達啊，咁啊，紀念一下佢啦。 係，大家咩説話想同佢講啊？揀首歌嗰啲就喺社交平台留言啦。咁呢個時候聽我嗰個先啦，聽我講。 亲爱的费达拿，你好啊！喺度咧，我首先要恭喜你荣休啦。虽然感觉好似有啲怪啊，因为网球对你嚟讲系过去呢段时间人生非常非常之重要嘅一样嘢。不过今次要自己亲手去宣布完结呢、這个决定，我谂一啲都唔容易啊！其实我对网球的兴趣就不关你事嘅本身，因为细个睇过一套动画叫做《网球王子》啊，喺我哋小朋友的世界嚟讲咧系好有趣，有好多绝招啊，跟住好多唔同的花式啊等等，会令到小朋友睇得好开心。咁嗰阵时咧，最大嘅得着就系知道网球究竟系点样样打法啦，究竟网球嘅规矩系点样样。咁啊，一路追咧，去到后尾，我记得月前龙马即系网球王子嘅男主角，佢可以出绝招，一挥个拍整一个龙卷风升到上天之后咧，我就冇再睇啦。后尾仲听讲话网球王子呢套动画咧会有恐龙出现添。虽然呢一套作品就暴走。但是都是我接触网球这个启蒙来的。亦都因为对网球产生兴趣，那时候买了一部叫手提游戏机，我就买了一只网球的游戏回来玩。那你知道小朋友玩啊，一定是揀最劲的角色的啦。而那时候你的能力值就是整只游戏最高的那一个。所以那时候我是很喜欢用你的。基本上用你咧，企喺网前面咧，嗰啲短波啊，全部都可以接得到，反应又快，就系咁样，我就知道费达拿系一个非常之出色嘅网球手啦。我谂你喺网球坛嘅威水史咧，有更加多嘅朋友比我更加熟悉。但我永远都会好记得就系你同拿度咧打嘅比赛，我仲记得嗰时有一场系打足唔知四个几五个钟头嘅，证明你两个真系一个好强劲嘅宿敌。而你嘅成绩咧，我谂最犀利嘅其中之一样就系都震撼咗网球坛嘅，就系连续237个星期咧系攞住球王呢一个嘅宝座。咁当然你嘅宿敌拿度咧都犀利噶，连续啊160个星期咧系攞世界排名第二，冇办法啦，有你喺度塞住个位，佢永远啊都输俾你咁啊好似。但系其实我都好戥你开心，就系因为你喺呢一个网球嘅生涯当中遇到一个咁好嘅对手。你谂下，作为一个球王，如果一路身边冇一个人紧咬住你，实力非常之高嘅宿敌嘅话咧。那个进步咧，或者那个动力咧，我觉得可能真系未必咁大嘅。最近咧，我睇咗一个电视节目叫《你是我的球援会》咧，就会请唔同嘅人上去个节目嗰度，就拣一啲佢身边最好嘅朋友，就叫访问下，回忆一下啲过去啦。我谂如果呢个节目请你上去嘅话咧，你会邀请嘅朋友绝对会系拿到啦。我仲好记得喺最后一场利华杯嘅比赛完结之后，见到有一段片就系你同拿度双双坐咗喺嗰张凳上面嘅时候，你哋两个系手牵住手嘅，嗰种感觉系完全感受到你哋唔单止系宿敌，唔单止系竞争对手咁简单，仲系非常之好嘅兄弟。知道你离开咗球坛之后会有咩打算呢？我谂你应该唔会放弃网球嘅，只不过唔再打职业嘅啫。而你嘅好对手拿度咧都仲继续玩嘅话，我谂你得闲都可以陪下佢，同埋留意下佢嘅身体状况。因为咧，我发现佢啲头发开始越嚟越少啦。你得闲就关心下佢啊，同佢食下啲好嘢，等佢个身体可以 keep 住啦。你知啊，男人冇头发嘅话。真系老多好多岁噶，希望你嘅退役生涯幸福同埋美满啊！细个好中意扮网球声，啪啪嘅波成常。 1:45，我又没有半点睡意，执起了旧唱片，听着你最爱的 CD， 原来已想不起跟你演过的故事，有没有慢镜重播重温一次？厨房的酒杯你用过了好多次，却未有共畅饮，真的很讽刺。各有各生活，以后不多见面。17岁的当天，是你逃出赤线。今天你又有没有愉快一点？不需抱着对他的眷恋恶梦乱缠，其实再不相见也是一种锻炼，学会珍惜身边，只好心态。遥远的一边，有没有习惯或经验，化作某某在某天，等一刻相见，告诉我过往欢乐的爱挂念，幻想着这一天，共你在不走不眠。今天你又有没有愉快一点？不需抱着对他的怨念恶梦乱缠。实在不相见，也是一种锻炼，学会珍惜身边，只好心态。想你在这天看着我演出的表演，别难过，总一天等到会跟你碰面，谨记珍惜身边，已是一种奢侈。 呢首歌应该比好似比拿度仲贴近。你啲白髮脱光有冇用？即係我又見到咧另一個 你好衰啊！ 嗰人就叫難度啲頭髮真係越嚟越少。 你個人心地好差、啊，可唔可以記住啲好嘅嘢啫？可唔可以記住佢最光彩嘅時刻啫？ 嗰個 moment 拖住手嘅 moment。聽我 Blaster， 你啲白髮脱光你沒有？好啦，聽阿斌啦， 好啊， 親愛嘅費達拿。 虽然啲人成日都话废过费达拿，不过你就真系一啲都唔废。正所谓无敌是最寂寞，我谂对于真正无敌嘅人嚟讲，你绝对系佢哋最羡慕嘅对象啊！三岁开始接触网球，九岁正式受训，十七岁以青少年组别世一嘅位置正式成为职业网球员。五年之后，你已经攞咗第一座大满贯嘅奖项。之后嗰几年，你横扫咗十五项大满贯嘅冠军，风头一时无两。但系就好似我一开始所讲，无敌是最寂寞嘅。上天就好似同你开玩笑咁，喺你顺风顺水嘅时候，为你安排咗人生当中最好嘅对手。不过当时嘅你可能只会觉得拿度正正就系你最大嘅障碍，一个草地王，一个泥地王，网球坛嘅余量之争就系咁样持续咗咁多年。不过浪漫嘅系，2017年你再次力挫拿度称霸嘅时候，你嘅感言感动咗唔少球迷。当时你表示唔介意同佢分享奖杯。呢份情谊令你同拿度成为梦幻组合，唔少球迷都希望睇到你哋合作出赛。而终于喺你嘅告别战当中，大家终于可以一偿心愿啦。所以最后我想送一首 Gareth T 嘅 Buzzcut 俾你，多谢你咁珍惜呢一位好对手兼且系好朋友，令到网球坛嘅球迷能够睇咗咁多场精彩嘅比赛，希望你哋喺人生嘅路上继续会一路互相扶持啦。间唔中先睇一次网球嘅奔尘相。 Got a buzz cut like my brother, we never looked alike before. Hope we could be a little closer.Like call me up, let's talk things over. Is there someone special? Are you going out? You can tell me all your worries and doubts. Now it's my birthday and now once a year. One call away, yeah, you know that I'm here. Yes. I got a bus card just like you. You know no one could ever fill your shoes. So maybe one day you'll come through. Maybe not.Got a buzz cut like you. A buzz cut like you. Like you、I got a buzz cut like you. I feel like your friends know me more than you do. That's true. I know you still get angry, me recording at home. Wait, I'm sorry. I don't count on you listening, but I pour out my heart. So you know that I got you, no matter how far. We could be more open with all our emotions, cause we don't talk often, too much goes unspoken. Mom's getting older, and I feel the pressure.Let's talk this over whenever you want. I got a buzz cut just like you. You know no one could ever fill your shoes. So maybe one day you'll come through. Maybe now you think I'm cool. So you can see yourself in me.I got a buzz cut like you. Ooh, ooh, ooh, ooh. Yeah, yeah, yeah. I got a buzz cut like you. Like you. I got a buzz cut like you. first guy like you。 這首歌呢就是講緊 Gareth T 特登去跟佢哥哥一樣剪咗一個 buzz cut 嘅頭髮，去紀念佢哋呢一段兄弟之間嘅情義，帶嚟佢嘅 buzz cut。 要費德勒跟拿度剪嗰個頭。 係啦，即係我諗佢哋都可能會總會有啲嘢可以紀念一下嘅，可能用同一個拍咁樣，我唔知啊咁樣。咁但係亦都睇一睇今日啲點唱，其實時間唔係好夠，但係都希望講一講大家點咗嘅一啲作品啦。有人點《夕陽之歌》俾阿費德勒啦，咁都好似好慘咁啊！ 好慘 俾佢。 係咯。 咁啊，另外我覺得有一首其實係貼切啲嘅，不過今日時間唔夠就冇辦法播俾大家聽啦。咁啊，就係呢一個MC 同埋阿嘉豪嘅 Friendly 啦，因為即係講緊兩個好友鬥咗好耐嘅一個關係。咁啊，我覺得呢首好似幾貼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下个月六号起放宽防疫抗疫措施，餐饮处所每台人数上限由八个人增加至十二人，所有表列处所包括健身中心、美容院等，每组活动人数上限亦都由八个人加至十二人。酒吧、酒馆、夜店同夜总会每台人数由四人增加至六人，餐饮处所宴会人数上限就由120人升至240人，邮轮公海游熔断机制取消。至于参与宴会的人士，酒吧、酒馆、夜店和夜总会顾客快速测试的要求无变。本港新增4023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本地感染占3810宗，再多8个患者离世，包括5男3女，由64至96岁。当中一个人来自院舍，疫苗接种方面有2个人没有打针资料。多3间安老院舍和4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个案，合共7个院友1个员工确诊，40个院友和员工被列为密切接触者。316间学校呈报405宗感染，涉及342个学生、63个教职员，有4班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政府宣布将本港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调高 2.2%， 由现时每月4630元增加至4730元。此外，根据聘用外佣的标准雇佣合约，雇主必须为外佣提供免费膳食，现时绝大部分雇主都有这样做，但雇主亦都可以选择以膳食津贴代替。膳食津贴将会由现在每月不少于1173元增加23元至不少于1196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和膳食津贴水平将会适用于10月1号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一和星期二渐转天晴，下星期中后期东风增强。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 Megabox 的快线有意外，现在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荃湾公园快线有意外，龙尾就在有线电视大楼。至于在港岛，较早前告示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湾仔运动场快线的意外仍然是处理当中。现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在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的车龙就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挤塞，车龙排到新山道。啟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因为车多，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

motion.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咧所拣嚟嘅作品咧，都系一啲嘅 artist 咧嚟自 Lostland Festival 2022嘅一啲 lineup 嘅。咁呢个音乐节已经嚟到第五年啦，咁啊每一次都会邀请好多一啲叫做 bass music 界嘅一啲朋友咧去演出嘅。再加上亦都发现近排好似听得多比较超啲嘅少啲劲嘢。但今天这半个小时同大家听一些重 base 一点的，大家准备定你的头可以跟着揈啊。当然第一首了，首先有 Oprovin 这位朋友来自威尔斯的 DJ Producer， 有他的作品叫 Premier League， 如果有看开足球的朋友应该会知道这个字怎么解。来自威尔斯的 DJ Producer Off Profit， 2015年开始就已经有做过，之前也都签了 Never Say Die Black Label 旗下，后来也都转了去这个 Never Say Die Records。 刚刚听过这首是他今天新鲜鬼热推出的作品叫 Premier League。 跟住嘅啱啱听呢首作品叫 Take a Trip， 嚟自 LS Dream 啦，同埋 Liquid Stranger 合作嘅，都系属于今年2022年嘅作品。咁呢个合作我觉得都有趣，因为 LS Dream 咧，其实佢第一张嘅专辑推出嘅 label 咧，正正就系 Liquid Stranger 旗下嘅 label 嚟嘅。在 Lost Land Festival 你就会知道他们玩的 Bass Music 都是很多这些重低音的音乐。你听着今天整个 Max 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在现场大概的 feel 是怎么样，当然个威力再成多不知道多倍了。坦白说我都未试过去，我都想试下全是这样揈着头听歌的感觉。接下来这首作品想推介给大家的朋友叫 DJ Diesel， 他有另一个名字你会认识多一点，他就是 NBA 前球星奥尼尔。用 DJ Diesel 呢一个嘅名字咧，就去做歌，亦都参与演出。听下呢一首咧，就系之前作品叫做 Shut Up 嘅。而啱啱嘅 Lost Land Festival 有一个小插曲，就系咧，当啲观众喺度玩紧个 Mosh Pit 嘅时候，奥尼尔系特登停咗佢嘅音乐，停咗个 set， 因为见到有现场观众咧，即系俾人踩啊。所以就啲音乐节玩得忘形嘅时候咧，都要注意安全，令到奥尼尔嘅呢个举动咧系获得赞赏嘅。 跟住名字叫 Aliens A T L I E N S， 系一对美国二人电子组合啊。二人組 Aliens 其實他們都幾認的，因為他們永遠都會戴著面具，笠著一個帽，每一次出來見人的時候都是這個造型的。跟著這一首呢，可以說 是今年 Dubstep 其中一首非常紅的歌。來自一位 artist 叫做 Ray Volve， 推出的作品叫做 Laser Beam。通常今日現場效果的真係嗰啲 laser 射出嚟嘅燈光效果呢係非常之壯闊嘅。 whole planet bound for. 首嚟自一位比利时嘅 DJ producer 叫 Aptic 啊，咁啊早喺四月份嘅时候推出咗一张专辑叫 The End of the World， 听紧呢首都系其中之一首作品嚟嘅。呢首就系 Aptic 嘅歌曲啊，叫做 Run It。咁啊 ，Aptic 都犀利嘅，十九岁开始就展咗佢 DJ 嘅生涯，亦都曾经咧系喺 Billboard 嗰度咧都有啲作品咧上榜嘅。正彩可以听下佢之前有首叫 Overlord。最后呢一位嘅 DJ producer 名字叫 Leo Tracks 啦，嚟自澳洲嘅。咁啊，听紧呢一首咧就系佢五月份啊，今年推出嘅 EP Wild Time 里边嘅作品叫做 Hard Tones。基本上你可以简单理解，今日听好多都系呢啲叫啲现代啲嘅叫 Dubstep 啦。但其实里边咧已经系好多嘅分支，而听紧呢一首咧都可以话系一种叫 Future Rhythm。 即系到而家都未有机会可以去到，不过叫做听我呢半个钟头当自己去咗，感受下 Lost Land Festival 嘅气氛系点样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够，下个礼拜一我哋五点再见，拜拜。